曲大赛创作的银奖，演唱者是获得牡丹奖铜奖的郑飞，唱腔设计是赵学义，伴奏韩宝丽。 思量如瀑布飞，小溪穿桥，到宝玉的才学国又长进了，却为何不来让？ 这些年咱们折腾得够呛了，还是要多听听群众的意见。共产党要是丧失了。